有你陪伴，分享所有的快乐还有忧伤，装点我寂寞的世界不再暗淡。多想着美好的歌声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让这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电竞狂欢。莫文蔚2015年10月24日万事达，唱响城外城之夜。 宣扬孝文化，评选孝之星，是老龄办主办北京孝心榜样评选活动，通过讲述孝心的故事，宣扬传统孝道文化，尽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警法在线，我是代班主持人玉坤。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伸腿费。近日有媒体爆料，国内航线将普遍的实行付费选座，开收伸腿费。近日前往多伦多的郭小姐抱怨说，自己打算选紧急出口位置的座位，以让长途旅行呢舒服一点，但是呢被告知需要再付一笔500块钱的选座费。那么机票价格是否默认了包含座位的费用呢？伸腿费是否属于二次征收或者变相涨价？即使要收，标准是什么？收费之后会有更好的服务吗？如果好座位可以多收费，那么差的位子是否也应该少收费呢？今天我们还将关注相约自杀涉嫌故意杀人罪的话题。施某和女友相约烧炭自杀，结果女友死了，施某却意外活了下来。施某被送上了法院，被告席，相约自杀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警法在线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伸腿费这方面的话题。近日啊，有媒体就爆料说啊，国内的航线有可能要普遍实行付费选座，开收伸腿费。想坐的舒服一点，没想到呢，航空公司又开始收伸腿费了。近日啊，前往多伦多的郭小姐就抱怨说，自己打算选择紧急出口位置的座位，好让长途的旅行能够舒服一点，但是呢，却被告知需要付500块钱的选座费。据记者的了解啊，现在各大航空公司出发到国外的远程航线普遍都存在着付费选座这项服务，少数的航空公司也开始在国内的一些航线推广这项收费。一家航空公司的人士就表示，选座费啊符合国际的惯例。那么什么是伸腿费呢？由于飞机经济舱的第一排还有应急出口 这个旁边的座位，它的位置间距是比较大的，乘坐起来相对比较舒适。那么这些区域的座位就成为不少旅客的热抢的位置。那么如果要想选择这样的位置的话，相对于之前的先到先得，现在呢就需要收一笔选座费，这就是人们所调侃的所谓伸腿费。春秋航空贵阳营业部销售经理介绍，春秋航空早在2009年开通的贵阳航线就实行了付费选座业务，收费的标准呢是国际航线，比如贵阳飞往日本的名古屋航线，第一排收150元，第二排100元，第三排和紧急通道70元。国内航线比如贵阳飞往上海的航线呢，第一排选座费收70元，第二排50元，第三排40元，紧急通道60元。这些位置在客舱服务上和其他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差别。之所以要付费选座，主要是因为这些座位在前后座的间距上比较大，方便一些乘客呢伸腿，坐起来呢也比较舒服。乘客愿意为伸腿费买单吗？据一些航空公司的销售人员说啊，说每架航班的第一、第二排几乎呢都会被选完，尤其以长途的航线最为紧俏。那么除了春秋航空，乘坐香港航空航班的旅客呢，也可以在值机柜台付费选座，180元的港币就可以选择经济舱的第一排或者是紧急出口的位置。南航的官网也推出了自己的付费选座的产品。据南航的工作人员说啊，目前国航有多条国际航线已经推出了付费选座服务，比如在国航北京出港的国内直飞的航线，旅客就可以通过付费100元来选择座位。但是其实啊，国航在2014年试行选座收费10天以后呢，就被民航局口头叫停了，而海航的相关产品也停止了预定。时隔1年以后，付费选座不仅卷土重来，而且范围呢还由国际航线扩大到了国内航线。而伸腿费这样的事件也引发了不少的吐槽。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评论就指出，批评并非没有来由，机票的价格是否默认了包含座位的费用呢？收取伸腿费是否属于二次征收或变相涨价呢？即使要收，标准是什么？收费之后有更好的服务吗？对于这些问题，恐怕才是让乘客质疑的关键。检察日报也有文章说，如果好座位可以多收费，那么差位子是否也该少收费呢？航空公司创收无可厚非，但是需要合法合规，需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有网友就表示，坐飞机选座位要交伸腿费是合理合法的市场行为的话，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出现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费项目呢？比如说铁路、公路的客运是不是也可以对靠窗靠过道的旅客加收选位费呢？有网友说，付费选座那我自带板凳行不？还有的网友说，太钻钱眼了，再加点钱能选空姐吗？那好，有关伸腿费究竟该不该收，他收的这个法理的依据究竟是否充分啊？我们也就这方面的话题呢去随机采访了一些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采访的录音。 来自昌平区司法局东小口司法所工作人员王楠说， 我不会选择伸腿费，第二个对伸腿费我不认同。首先，飞机作为现代化交通工具已经分出了头等舱、经济舱和商务舱，那老百姓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经济实力来乘坐。伸腿费我认为只不过是为牟利的截取的一些名目，如果不禁止的话，那这些跟古代封建社会以一些名目来收取老百姓的苛捐杂税没什么区别。 针对付费选座这个问题，首先我不会选择伸腿费这种方式，其次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早在2001年的时候，那个美国航空公司就已经实行了这种付费选座，大部分是针对第一排和那个紧急出口的位置付费，但是我觉得这种第一排的位置是应该给特殊需要的人准备的，这种付费选座的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法中的公平交易权，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同时也有涨价的嫌疑。 首先我不会选择这个伸腿费，还有其次就是航空公司这种做法是不是违规，飞机是不是算交通工具，如果飞机要开始收这个选座位费，那是不是以后的火车公交车是不是也都应该收这个选座位费，还有是不是在变相的提高飞机票的价格，你把座位全定成选座位费了，大家都不去买贵的，全来买这个便宜的，便宜的就这个几个座位，是不是你的价格又上去了，这样合不合理，无形当中提高了机票的价格了。又航空公司如果要收取座位费，我不选座位，我直接坐地下，我直接带马扎，是不是价格直接就便宜了，或者说你直接给我减半价或者一折更便宜再给我，最好弄一堆杆，干脆咱们就直接卖站票就完了吧，再不然一个飞机就拉的人更多嘛。挑座位啊，我们不反对，看这座位给谁使，如果这座位你专门提供给老弱病残免费给他们，价格也不提高，我没什么意见，我们同意。那么大公司别老想着赚钱，想想做点公益事，给老百姓也投谋点东西，是不是？ 我本人应该不会选择，除非是身体不舒服这种情况，但是既然航空公司推出这项服务，那一定是有它的市场的，我觉得这是一项很人性化的服务，更增加了自身的收入，是件挺好的事儿，既满足了一部分乘客的实际需求，毕竟人家是花了钱换来的空间嘛，没什么可说的。 之前就是经常在假期回国的时候经常坐飞机，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选座位的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说遇到过这个加另外额外的钱然后去选择一个座位的情况，但可能比如说对于一些身材比较高大的男士来说的话，可能选择更倾向于选择坐在前面，在经济舱来说的话，最前面的位置空间也比较大，更适合需要有一些特殊需要的人，像带着孩子或者是行动不方便老年人，可以优先为他们安排这样的座位。而且据我了解，在经济舱最前面靠近于两侧机翼两侧是挨着那个逃生舱门的那一侧，是必须是要安排有力气的一些可能男士坐比较安全，这样以防一旦出现什么危机的时刻，他们能第一时间把那个舱门打开，这样来说就不太适合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弱小的女子就花钱坐在那个位置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不太合适的。 好，我们也一起了解了一些听众啊对这个伸腿费的意见，那么接下来有关伸腿费它的法律依据是不是合理，究竟应该如何来收，那么我们今天的演播室请到了一位嘉宾，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郝俊波先生。郝先生你好。 听众朋友好。 对于这个所谓伸腿费，就是在航班上啊付费选座，到底可不可以，在法律上有没有依据呢？ 谢谢，很高兴参与这期节目。我首先声明的是，我本人目前和国内的任何航空公司没有利益关系，也没有任何利害冲突，而且我本人也不持有任何航空公司的证券或者股票啊，请大家来相信我的这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身份意见吧。关于这个伸腿费可不可以收啊？是不是合法，这应该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从目前来讲呢，这个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大家可能听到有的人说哎，这样是违法的不该收，还有的人认为呢这是航空公司自己的权利没有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分歧呢？其实要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法律的根本上来考虑。与这个价格有关系的，在中国呢主要是价格法，我国的这个价格体系呢相对来讲呢是复杂一些，目前呢是分为三种，一种是市场调节价，就是由买卖双方自己来定，还有一种呢是相对我们计划经济色彩浓的，就是政府定价， 这是由政府来决定这个价格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介于两者中间的，我们就称之为政府指导价，就是呢政府给出一个指导性的价格建议，那么这个企业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上浮或者下降，我们就称之为政府指导价。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这个机票呢，从这个分类上来讲呢，它的价格就应该属于政府指导价。那么呢，它要合法，就得必须得在这个政府指导价格的合理的范围之内自行调整。也就是说，它既不是严格的铁板一块，也不是完全自由由航空公司自己说了算的。那么我们更具体而言呢，航空公司的机票它还更复杂一些，因为呢，它又本身机票又可以分为这个完全可以由市场自主定价的，也可以分为也可以由这个参照政府指导价的。比如说国际航班，国际航班是最早与国际接轨的，它完全就是市场指导价，这个由航空公司自己根据市场来决定，这个没有问题，大家可能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争议。那么我们回到国内航线，那么这个价格是如何来定的呢？这个还其实呢也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还是分航线的。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专业的来细分的话，其实它可能是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就这个能不能收伸腿费呢，简单的答案是可以的，只要是它在这个政府指导价的范围以内，这个航空公司是有自己的自由的定价权的。 嗯，刚才讲呢，航空公司收所谓的伸腿费或者说是选座的费用啊，在法律上还是有依据的。那么第二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即便是他可以收，那么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呢？ 是这样的，如果是本身在政府指导价允许的调节范围内，他在这个范围内上浮或者下降，应该是不需要什么手续，自己就可以定了。那么如果是超过了这个政府指导价呢，原则上来讲航空公司就不应该定这样的价格。那么如果是需要修改这个政府指导价呢，这个航空公司本身是没有权利的，应该是由价格主管部门主导举行听证，有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在实践中呢，这个航空公司一般呢，他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就是先制定出价格，然后呢，如果是确实有问题呢，那就有可能会受到这个价格主管部门的这个干涉。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前几年的航空公司啊，曾经推出过1元的票价，这在当时呢非常受这个消费者的欢迎，但是后来呢被济南的有关物价部门给叫停，然后罚款，认为他呢这个幅度太低，低了这个政府指导价。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航空公司先自行制定价格，然后受到主管部门监管处罚的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一出呢，这个很多消费者就开始抱怨，认为本身这是本来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给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结果反倒被处罚。所以说呢，后来这个大家也认识了这个问题，在关于这个航空机票的价格上，这个上浮和下调的幅度呢做了一定的修改。那么现在的原则是什么呢？在政府指导价格的基础上，航空公司可以上浮，但是上浮不能超过政府指导价的25%，也可以下调，这个下调呢就没再有这个底线的限制。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我这个，你可以把机票可以卖成1元的、2元的，甚至5毛的，这个法律都不会干涉的，都是合法的。 嗯，那么对于这个伸腿费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我刚才从您的表述来理解呢，更多的是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航空的一个价格，是吧？航空服务的价格之内了。但是呢，我看也有法学专家就表示，一般来说呢，航空公司销售的这个机票呢，是可以分为头等舱啊、商务舱啊、经济舱这样一些级别，那么每个级别都有自己的明确的标价，在票价相同的经济舱之内，就说你本来已经划分了几档了，那么在这个相同的经济舱之内，你还要再去划分出若干个区域来让人交这个所谓的选座费，你这个是不是一种变相的乱涨价呢？那么还有评论说，那么如果是 像这样选做付费，那么如果不选做，是不是应该降费呢？这样才公平啊，不然的话呢，你航空公司就有加价创收、重复收费的嫌疑。那么对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呢？ 是这样的，因为本身重复收费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就不方便展开说了。但是呢，关于这个价格高低的问题，如果是这些好的座位需要加价收费，那么其实就等于相对这个位置没那么好的价格，其实费用就已经低了。关于这个选座费，我个人的理解呢，它更像是一种选择权或者优先权的这样的一种权利。那么相对来讲，你享受到这种权利，你有优先选择，就可以得到更舒适的这个座位。我为什么说它只是一种权利呢？因为它不像一个普通机票价格这样稳定，它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效性。如果在最开始你有机会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选，但是等到最后如果没有人做，这就成了一个空座，也说这个本身这个权利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很难把它和传统的价格完全融合在一起。但是总体上来讲，如果这个价格不超过这个政府指导价的上浮范围，在法律上没有问题。那么我倒认为它更是一种这个市场上更价格细分的要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座位呢，一般来讲它是分为三类的，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但是这三类应该说只是一个笼统的划分，本身啊，即使同是经济舱，它的差别可能非常大，有的座位可能相对就比较宽敞舒适，有的可能在一个角落，就是人的这个坐姿啊非常受限，很不舒服。所以说呢，严格来讲呢，应该说呢，这三类的划分呢，它确实有些过于简单。但如果说是一个座位一定价呢，那有些太过分啊，这个也不现实。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选座费它作为一种非常短暂的这种优先权，它确实有它这个存在的这个现实的基础。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应该说来讲呢，这个他收的这个费用呢，如果不考虑它的具体的多少，它确实是提供了一种相对好一些的这个服务条件。 嗯，现在呢，有不少的人啊，对于这个伸腿费还是有很多吐槽的。那么这些吐槽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那对这个伸腿费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弊端呢？您怎么看？ 任何事物其实不能否认都会有它的弊端。我觉得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消费领域更引起更多的争议，是因为我们可能更习惯了就是由价格主管部门的这种家长式的主管啊，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政府来解决。其实呢，这种价格从这个国际趋势来讲呢，价格如果是一个没有垄断啊，或者至少不是完全自然垄断的这样一个市场呢，应该价格是由这个市场来决定的。而且消费者关键是有自己的选择权，就像刚才咱们听到的采访啊，很多这个采访对象明确表示我可以不选，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种权利，你有不选择的权利，你同样还可以有选择其他航空公司的权利。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说可能会针对不同的乘客会有不同的要求。 嗯，我们看到在推行这个伸腿费的过程当中呢，一些业内的他的讲呢，这个是一个国际的惯例，但是说是国际惯例，惯例有很多种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付费是一种惯例，那么还有其他的别人提供更细致周到人性化的服务，是不是也是惯例呢？那在其他的细节服务上是不是也应该跟国际接轨？难道我们只是在收费提高收费这方面选择性的接轨吗？您怎么看？ 这个很多事物如果是因为经验久了，肯定会有更系统全面的解决。因为这个选择费在咱们中国可能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啊，尽管是国际惯例，所以在国际航线上应该首先已经适用。那么国内航班呢，大家的目前的看法可能是，就比如说这个座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差别，可能这个即使你花钱选座，舒适性也没有差别那么大。但是这是一个个人体验有关的方向吧，而且呢， 我认为这个既然是因为以前曾经试行过一段选座费，但是后来被叫停了，那么现在看来呢，这应该可能是个趋势啊。那么如果一旦成为一个趋势，成为一个共识的话，那么航空公司就应该会在这个选座的方面会提供一些更相应的便利，应该采取一些更具体的措施，应该让这个乘客在付了选座费以后呢，会得到这个更满意的服务啊。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有一个过程。 嗯，好的，那谢谢郝律师为我们做的以上的分析。短暂的广告时间之后，我们继续警法在线。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接下来我们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情侣烧炭自杀，一死一获刑，相约自杀，为什么最终成了故意杀人呢？与同居女友共同欠下高额赌债，心怀厌世的情节，就相约女友烧炭自杀，结果造成了女友死亡，而自己最终却生还。这名男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近日啊，福建省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案件作出了一审的判决，被告人施某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件事啊，还要从去年的10月8号下午说起。大洋山庄小区的保安发现啊，女子小飞的屋内有异常情况，于是就选择了报警。很快呢，警察赶到现场，在房间里发现了已经身亡的小飞。当时屋里的炭火盆已经熄灭，但明显有燃烧的痕迹。屋里拉的窗帘就像一个大蒸笼，密不透风，燥热难当。小飞当时躺在靠墙的一侧，据房东说啊，他赶到的时候，出事的卧室的门是锁着的，有一个男子施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神情沮丧。他和小飞啊，两个人原本是要一起自杀，但不知道为什么施某却活了下来，而小飞却死了。案发后呢，小飞的母亲哥哥都赶来了，他们认为是施某害死了小飞。据邻居的介绍啊，小飞还有一个17、18岁的孩子，他是为了施某才离婚的，而且还帮助施某还了不少的赌债。小飞和男友施某的年龄呢，都在40岁上下，两个人同居呢已经有好几年。案发之前呢，两个人因为赌博欠下巨额的债务，无力偿还，所以萌生了一起自杀的念头。在去年的10月6号，他们两个人决定在暂住处一起烧炭自杀，共同准备了盆具、木炭、沙子、胶带等物品。案发前的一天晚上，也就是10月7号晚上8点左右，他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喝酒，酒后呢，两个人服用了施某提供的安眠药，还分别写下了遗书。随后，施某将3个盛有燃烧木炭的不锈钢盆放于室内，又用胶带将卧室的门缝和窗缝全部封住，之后两个人就一起躺到床上等死。10月8号早晨6点左右，施某醒来，发现小飞呢已经死亡，但是他却还活着。当天的中午，施某又出门购买了木炭、安眠药、胶带，返回住处继续准备烧炭结束生命。他还服下了安眠药。当天的5时，小飞的母亲来到暂住处，发现施某躺在客厅沙发上睡觉，而小飞躺在卧室的床上，人已经死亡。 公安人员接到报案以后呢，将施某现场抓。